反而不容易滑倒。 山上滑雪？哦，我知道了，你说的是冬天的时候我们的一项冰雪运动， 是的， 滑雪吗？ 啊，对呀，啊，他们怎么那么厉害？ 说到这个嘛，呵呵，你知道咱们家谁的滑雪最棒吗？ 你？ 那当然了。 说来听听，让我笑话一下。 我会滑双板，还会滑单板。 哦， 嗯，你懂什么是双板？你懂什么是单板吗？ 哎呀，双板就是有两块板的。 对呀，一只脚穿一个滑雪板， 是 的，一共有两个滑雪板，嗯，然后一只手拄个拐棍儿，有俩拐棍儿， 是的。 不是拐棍儿，是雪杖。 是的，是的。那么单板就是一块板， 对，两个脚踩在一个板子上， 是的。 咻咻咻， 啊，对了， 我就从山坡上顺着雪道。咻咻咻，滑下来了。 那么厉害？ 那当然了。 你是初级道、中级道还是高级道？ 我是练习道。 我是超高级道。 超高级道？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好像一直都没有滑过雪吧？ 开玩笑。 要这么说的话嘛，今年冬天我们还真的可以去滑雪场滑一次雪，怎么样？ 对呀，冬奥会快来了。 不过塔尔多，我要先提醒你，滑雪呢虽然是很有意思的运动，但它同时也是很危险的运动。 那是。 你想啊，要是你从很高的地方咻滑下来，嘣，跟别人撞在一起，说不定你的耳朵就会咻。所以你得戴个头盔， 哦， 保护你的脑袋。 对， 得戴个护腕，保护你的手。 哦，还有的人会戴眼镜。 对，还得戴个护膝，保护你的膝盖。 啊，对对对对对， 戴个护肘，保护你的胳膊肘。 啊，对， 还得戴个护臀，保护你的屁股。 啊， 反正全身都要保护了。然后还要按照规定，如果你不会滑嘛，你就跟我在练习道滑吧。 嗯，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大朋友马景贤和林传宗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青豆童书馆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国王的长寿面。从前有个国王，他喜欢长长的东西。他住的王宫有着高高长长的塔楼，门前插着高高长长的旗杆，旗杆上系着长长的旗子。城堡前面守卫的卫兵手里拿着长矛长枪，他们的杆儿也都是好长好长啊。城堡前面有一条路通向远处，其实这条路并不远，走几步就到了。可是国王非要把路修成弯弯转转转转弯弯绕绕弯弯弯弯绕绕，绕了一圈两圈好多个弯。于是短短的路变成长长的路，要走好久好久。不过反正国王喜欢嘛，什么都喜欢好长好长的这位国王。现在他穿着一条好长好长好长的斗篷出来了，他走在大臣们的面前。哇，他的腿好长好长好长啊。可是突然他被地毯给绊倒了，摔了一跤。这一下他的斗篷打开了，大家终于看到原来国王的腿没有那么长，他只是踩着好长好高的高跷啊。 哎呀，腿是没办法变长，不过头总可以吧？你瞧，他戴上了一顶好长好长好长好长的帽子。怎么才能让软软的帽子竖起来呢？啊，用一个气球，把帽子的头拽起来就可以啦。国王高兴地戴着这顶又长又高的帽子坐在了他的宝座上。什么都喜欢好长的国王，连皇后的头发也要好长好长好长，只是每天都需要好多人帮皇后梳头发。皇后的头发真的好长好长好长好长好长，但是也好重好重好重好重。她走路的时候拖着又长又重的头发，需要后面有好多人用一根像衣架子一样的架子帮她抬着头发。谁让国王喜欢呢？为了国王高兴，国王的动物园里也有好多好长的动物，有脖子长的，比如长颈鹿和鸵鸟，有腿长的，比如火烈鸟，还有脚长的，比如羚羊。当然还有很多尾巴好长的动物，比如孔雀、猴子、蛇，还有鳄鱼。就连尾巴很短的公鸡也在尾巴上插上一截树枝，好让自己的尾巴看起来很长很长。吃饭的时候，国王的餐桌好长好长，国王的椅子背儿也又高又长，国王的叉子、刀子也都是好长好长啊。厨师们拿来好长好长的盘子，用好长好长的汤勺还是够不到，怎么办？那就用好长好长好长的吸管来喝吧。用好长好长好长的叉子吃肉不方便，那就只好让别人切成一块一块的给国王来吃。反正国王很快乐，因为他喜欢所有的东西都是好长好长的。国王的生日快要到了，厨师们花了好长的时间来开会，想要给国王做出好长好长好长的长寿面，好庆祝他的生日。可是不管怎么做，面条都不够长，虽然他们想了很多的办法，可就是做不出好长好长好长好长的面条。最后他们终于设计出了一套机器，机器的一头不停地放进面粉和水，另外一头就不停地压出长长的面条来，中间有好多齿轮拖着长长的面条，千万不能断开，要是一断开就得马上接上。面终于煮熟了，慢慢地装到了国王的大碗里。好长好长好长的长寿面，国王很喜欢，可是吃起来好困难呀，因为面实在是太长了，要不停地吃不停地吃不停地吃不停地吃。国王和王后用长长的叉子吃啊吃啊吃啊吃啊。亲爱的小朋友，这好长好长的长寿面让国王简直真是没办法。我们一起来帮国王想想办法吧， 怎样才能吃完这好长好长的长寿面呢？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还是再设计一台大大的切面机？好了，故事讲到这儿就结束了。啊，你一定要问，哎，小群姐姐，你讲的这个故事怎么没有结局呀？啊，要我说嘛，可能我们的作者马景贤和林传宗是希望你来帮他写这个结局。要是你想到了，别忘了告诉小群姐姐哦。掏耳朵，掏耳朵，掏耳朵！这是我新买的沙发。 太好看了！ 不光好看，你坐上去试试。 哦。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哇，好有弹性啊！ 是不是很像一公园里的蹦蹦床？ 是的。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弹簧沙发。 弹簧沙发？ 对呀。 我的天哪， 肚子里装了弹簧，所以就像蹦蹦床一样咚咚，屁股坐上去很舒服哦。 哎，如果我坐在上面了，然后你再坐下来，我会弹到房顶吗？ 当然不会啦。 哦，为什么？ 因为这些弹簧不像蹦蹦床的那些弹簧那么有劲儿。 好的，你去忙吧，去忙吧。 好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肚子里有弹簧。嘿，拿个剪子。哎， 卡尔多啊，你晚上想吃蒸的胡萝卜还是煮的胡萝卜？ 哎，没事没事，什么都行，随便做吧。我看啊，在这个有接缝的地方给它剪开。 卡尔多，你在干什么？ 我在想今天晚上你给我做什么好吃的 啊？蒸胡萝卜。 好的，我很期待。 好的。 看不见，黑黑的。有了，拿个手电。哇，好多棉花，海绵。 哎，你做好了，做好了，到客厅里来。 圈圈的，是什么呢？ 塔尔多怎么不见了？塔尔多， 我在里面吗？ 我好像听到了唐耳朵的声音。唐耳朵， 我在沙发里面呢。 沙发上怎么破了个大洞？ 在这儿。 沙发上怎么破了个大洞？ 原来是这样。 掀开看看。 不， 唐耳朵。 怎么了？ 你为什么在沙发肚子里？ 你跟我说这个沙发肚子里有弹簧，那我就进来看看了呗。 你把我新买的沙发剪了个大洞，然后还钻进去了。你这 没事，我现在就出来。 不，你不要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你做错了事情，把我新买的沙发剪了个大洞，所以我决定你就在洞里待上一个小时，好好想想你的错误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今天晚饭过后，一家人在那聊天。呱呱妈妈问呱呱说： 哎，呱呱，在学校老师有没有很喜欢你呀？ 妈妈，老师很喜欢我。 哦，真的？ 是的，别的同学放学后都让他们走了，老师说把我留下来再读嘞。 放学回家，妈妈帮呱呱辅导作业，有一道题没答对，妈妈打趣儿似的打了呱呱的小屁屁一下。 呱呱问妈妈说， 为什么你要时时打我？ 妈妈回答说，打你一下嘛，跟你闹着玩呢，就是爱你，希望你上进呢。呱呱想了半晌，对妈妈说， 那你难道不爱爸爸吗？怎么我没有看见你打过爸爸呢？ 晚上临睡的时候，妈妈给呱呱讲故事，正讲到小蝌蚪出生，5岁的呱呱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问妈妈， 妈妈，我以前是在你肚子里的吗？ 妈妈回答说，是的呀。 难道是你哪天拉肚子把我拉出来的？ 有一天，呱呱突然问妈妈一个问题， 妈妈，为什么我要把妹妹称呼为妹妹而不称呼其他的呢？ 妈妈回答，因为她是女的呀，而且年龄上也比你小，所以当然要称呼她为妹妹喽。 可爸爸怎么又称呼你为老婆呢？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仙策恒爱国际幼儿园的罗雨清小朋友要教我们说一首儿歌，谁会？ 谁会飞？鸟会飞，鸟儿鸟儿怎样飞？扑扑翅膀高高飞。谁会游？鱼会游，鱼儿鱼儿怎样游？摇摇尾巴掉掉头。谁会跳？兔会跳，兔儿怎样跳？四只腿儿蹦蹦跳。谁会爬？虫会爬，虫儿怎样爬？伸伸腿儿慢慢爬。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谁会？谁会？谁会飞？鸟会飞，鸟儿鸟儿怎样飞？扑扑翅膀高高飞。谁会游？鱼会游，鱼儿鱼儿怎样游？摇摇尾巴掉掉头。谁会跳？兔会跳，兔儿兔儿怎样跳？四条腿儿蹦蹦跳。谁会爬？虫会爬，虫儿虫儿怎样爬？伸伸腿儿慢慢爬。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大二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老师还说我在新年联欢会上讲的故事超级棒。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有